张慧嘉的爱情的代价，爱的代价这首歌开始了我们今早早清晨爽利五点搭三的时候了。今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天气又转凉啦，有几阵雨，同埋风势颇大。下周初渐转天晴同埋干燥。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张艾嘉《爱的代价》之后，想起他多年前的电影拍档，曾经合作过《上海之夜》的钟镇涛，痴心的一句， 听尽了伤心话，仍未想转身去，仍痴痴的想讲多一句或半句，无奈言辞未说，一点眼泪已先行，带出悲酸苦痛一起共渐此身躯。我为抹点点泪，无奈得转身去，回身只想讲多一句或半句，谁料模糊视线，他的脸没法找到，完全失去概念，注意外后退，泪即使最终流完，心里面的爱意亦从没有减退，带着这痴心泪，陪着我天边去，寻找他只想讲多一句或半句，为何模糊视线，他的脸没法找到，完全失去概念，注意外后退，泪即使最终流完，心里面的爱意亦从没有减退，让风吹送出含情眼泪，深深爱他，仍然深深爱他， 唱情歌佢都系拿手噶吓，钟镇涛嘅呢首《痴心的一句》，佢好多啲靓嘅情歌咧，都深深喺歌迷心目中。咁有好多首咧，我都好中意听啊。由张艾嘉一路引申到啊，佢上海之夜嘅拍档钟镇涛，我又谂起当时都系新人冇耐嘅，其中一个都系女主角就叶倩文。呢套戏里边就有呢三个嘅主要嘅卡士，叶倩文里边嘅歌《晚风》咧，亦都系大家非常熟悉吓，写词写曲咧都系啊黄沾啦。一首包办晒，国粤语版都系佢。咁啊，黄沾曾经讲及过吓《晚风》呢首歌，就导演徐克咧就揾对咗人啦，即系揾佢再去写啦吓。佢话我系时代曲养大嘅，即使记唔到名字嘅时代曲，我都懂啊，所以我系好晓得当年嘅味道。上海嗰啲味道，徐克点样可以揾到佢即系写呢个系上海之夜嘅歌咧？就是、源于就系听《旧梦不须记》，觉得好正，咁所以咧就揾黄沾就写呢个主题歌曲。咁呢一首歌咧，原创嘅基础上咧就系、是、用咗国语时代曲《秋的怀念》同《夜来香》嘅部分嘅旋律，而喺电影里边嘅主角咧，阿 B 哥哥就系一个小提琴手嚟嘅，咁一路有时咧即系影下佢演绎佢即系演奏啲音乐，都有互相呼应嘅效果。咁而《晚风》呢只歌咧，所唱出嘅嗰段系歌词里边冇嘅，但系演绎咧就系叶倩文自己加咗，觉得啊咁唱会好啲，就系、是。那段少少自己加啲哼嘅音落去咧，将成首歌咧就带出咗一啲灵魂出嚟，更加好听。 时间静 系啦，就系、是、呢段加埋呢个哼嘅音咧，就系、是、叶倩文嘅意思，将成首歌去会系令你更加觉得系动听啊！系《上海之夜》里边嘅片尾嘅歌曲《晚风》，而当时呢套戏咧都系好受欢迎嘅，都有卖座嘅影片之一。84年嘅时候就系导演徐克揾黄沾写嘅呢只歌，原因就系听咗《旧梦不须记》。《旧梦不须记》是属于1981年的作品。 旧梦不须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只求人生漫漫长路，自寻 大家都好熟嘅呢首歌《旧梦不须记》，咁原来咧就系来自一套电影啊！电影就叫《旧梦不须记》，就系张艾嘉作为导演嘅处女作。当时呢套电影本来嘅导演突然间遇上车祸，咁张艾嘉就无需自荐完成咗呢套戏。临危受命嘅佢就系、是、啊，知道要做导演之后，就揾黄沾写只歌啦。就寫咗呢一首《舊夢不須記》，而揾人唱咧，就揾咗當時咧係新人嘅雷安娜。估唔到呢只歌一路咧就係即係好受歡迎，上咗即係冠軍榜都好耐嘅時間，創造咗當年嘅樂壇嘅神話。而歌曲我諗個精髓就係、是、一種好闊達嘅態度去看待過去咗嘅戀情同埋未來嘅緣分，其實都好有治愈嘅能力嚇。旧梦不须记，雷安娜已经移民咗加拿大，过紧佢好安静，但系偶然间又 中意唱下歌嘅生活，教下唱歌啊，自己嘅录音室录下歌咁样。好，差不多到五点半嘅时间啦，吓，而家温度20度，今日最高25度嘅。喺五点半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晤。王毅说，中欧作为世界多极化进程的两大力量，应该保持战略沟通，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持续拓展合作共识，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双方要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为合作提供战略指引，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博雷利说，欧中是世界重要战略力量，亦都是全球经济复苏增长之柱。欧中关系面临一些具体问题，但是欧方仍然致力于改善提升双边关系。重申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欧盟和所有成员国都不会亦都不应该偏离这个立场。欧中应该加强相互理解，展示友好和合作精神，推动下阶段高层交往取得积极成果。英国警方说，将会就首相约翰逊办公室和住所在防疫期间有人违规聚会开出20张定额罚款告票。警方调查约翰逊幕僚在2020年和2021年封城期间在首相府和内阁办公室举行的12场聚会，是不是违反社交距离规定。当中约翰逊出席部分场合。违反防疫规定的民众会收到定额罚款告票，参与超过15人以上集会的罚款金额是800英镑。警方表示不会证实接收告票人士的身份，首相办公室未有回应。今年一月葵涌村居民强制检测期间，一名男子涉嫌到隔离座大厦楼层走廊吐口水，被控一项游荡罪。被告寻日再次被押至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暂时无需答辩。主任裁判官押后案件到4月26日再讯，等待控方就控罪征询法律意见。被告申请保释再次被拒绝，需要还押后讯。被告35岁，报称是技术员，被控今年1月22日在葵涌村下葵楼8楼走廊的共用部分游荡。政府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下的多项规例，延长有效期半年到今年9月30日，并加重罚则。当中修订第 599A 章，将不遵从检疫令或者隔离令定名为罪行，并且引入罚则，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10,000元和监禁6个月。修订第 599J 章，就要求需照顾者，即是儿童和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人士的负责人，要确保需照顾者遵从强检指示、强检公告或者强检令。不遵从强检指示或者强检公告等，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6个月。另外，特首会同行会通过的8项紧急规例，有效期延长到今年的9月30日，分别规定到港人士强制检疫、同二人限聚令，还有佩戴口罩令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94点，升3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3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22.9，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9。

人哋唔陪得你咁多嘅时候，自己都要谂啲自娱嘅方法。做下运动啦，或者听下啲轻松嘅音乐吓，等自己有跳跃嘅感觉啊！我哋一起身就嚟做一个热身操啦吓。 黑沙飞舞，黑色珠宝，衬托骑骑黑舞，披起面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讨。激光飞舞，鼓声滔滔，热拍狂摇花刀。今宵这夜，心中叫好，不想一再独舞。 当年呢啲歌咧，亦都系受欢迎嘅歌曲啊！再睇埋嗰阵时喺舞台上嘅表演，梅艳芳咧又再歌又再舞咧，直情系你成个人系俾佢嗰种嘅热情啊，嗰种个系一种好抢、好有魅力嘅舞台上嘅表演咧，系深深地吸引住。如果佢同罗文一齐嘅时候咧，就更加系精彩啊！刚才的是梅艳芳的《似火淡过》。喜欢跳舞的人学跳舞呢，在这个疫情之下都要暂时禁禁，唯有在家跟你的 partner 跳了。再来一首是混身试镜的罗文《纹身的猎人》。 恨透了故事和浪费心事，日夜牵挂他，太是无意。但每次想他，问在背的话，和白雪肌肤。 血子，意内藏暗示，怕他是太子，无办法抑制，迎步向蝎子，似着迷疯子，问山里如风去，是身爱住伴侣，但当天曾给我火热游去，狂恨那美丽纹身猎人，那美丽纹身猎人，是美丽危险的吻，令碎我的心，我的心，狂恨那美丽纹身猎人，那美丽纹身猎人，那美丽危险的吻，没有半点真，强透心，狂恨那美丽纹身猎人，那美丽纹身猎人，是美丽危险的吻，令碎我的心，我的心，狂恨那美丽纹身猎人，那美丽纹身猎人，那美丽危险的吻，没有半点真，强透心。 又令人怀念嘅两位歌手梅艳芳、罗文，佢哋喺台上嗰种风采啊，你都会一齐系好投入嗰个气氛，都会好紧张啊。跟住佢一齐跳舞嗰种紧张啊。刚才嘅歌曲系87年嘅时候嘅作品，其实都好前卫，罗文都走得好前啊。歌嗰方面喺舞台风格方面咧，都行得好前。真系令大家都怀念佢嘅歌曲《纹身的猎人》。早晨啦，时间系5:09过啲啊，唔好俾佢停啦，我哋要做一啲有氧运动啊。气温而家20度啊。 清涌像那个面孔，全赖你将光阴。 哦，氣喘未？如果你真係有跟住喐嘅時候，係啊，都話要做啲大氧運動咧，先有啲效果噶嘛。剛剛嘅咧就係林憶蓮嘅《一分鐘都市一分鐘戀愛》，時間一分一秒嘅過去，現時係5:52啊。今日天气方面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会转凉，有几阵雨和有风势是颇大的。下周初会渐转天晴和干燥。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一年听过咁多首嗰啲歌，都系80年代嘅歌曲，咁啊，点能够少得呢个呢？哇，佢嘅代表作真系多的是啦！呢一首歌嘅年份都系佢当时系好受欢迎、好行嘅时候，又嚟又继续有氧运动啦，谭咏麟嘅《爱情陷阱》啊！ 若大梦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赴，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是太糊涂。真心比苦恼，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太易叫我醉倒，我多日情望你，却在望外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烈焚，我心已伤。我多日情望你，却在望外看，始终不释放。恨 会唔会勾翻起一啲回忆咧？喺呢个乐坛黄金年代咧，我哋都经历过啦。嗰阵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好多好好听嘅歌曲，而啲歌手亦都系各有自己嘅实力。谭咏麟嘅呢一首《爱情陷阱》系喺1985年2月15日嘅时候发行呢一张唱片，而嗰阵时系佢最辉煌其中一个阶段啦。先有咧，其实就喺84年就有《雾之恋》啦，而喺同年嘅年中之后咧就出《爱的根源》，再之后咧就系《爱情陷阱》，大致上都系一年嘅时间里边，哇，就出三张唱片，而只只都咁好啊！在里面包括了大家熟的歌，有这三张片计埋，爱的替身、爱的根源、爱情陷阱、爱在深秋等等。嗯，有哪一只你特别喜欢的呢？六点后有林思维，今日讲讲腹膜透析期间饮食营养需知。 同聚畅饮，今晚夜，莫理今宵星稀月也斜，沉落尘，万花凋谢，只怕明天一过，花就会谢，同乐同悲，今晚夜，就趁你酒芬芳香四射。缘分早展开宽眼，省得过后远借，盲共最怕开心事，快乐能借得且去些，等到这一晚夜，与你此刻珍惜今晚夜，陪伴你让心花放，知否明天一道花亦会谢。 实现和平，发挥重要作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授权对50岁或者以上人士接种辉瑞、BioNTech 或者莫德纳新冠疫苗第二针加强剂。管理局话，作出决定之前已经检视以色列一项规模较小、目前正系进行嘅临床测试数据。第四針應該在第三針之後至少4个月接種。第二次加強劑旨在為減少出現重症和住院的機會。當局同時批准向免疫系統受損人士接種第二次加強劑。輝瑞、BioNTech 的年齡群組是12歲或者以上，莫德納就是18歲或者以上。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同风势颇大。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大家早啊！吓，而家时间系6:11嘅，今日咧就系3月30日，农历系2月28日啦。对于健康嘅资讯咧，大家都一路系想系要增加多啲，知多啲，都一定系有着数，对自己身体健康啊！喺呢个疫情里边，我谂有啲嘢咧就系比以前系认识深咗嘅。以前知道啊，发烧摸摸额头啊，唔知道有冇烧咧，咁啊去量下体温啦。咁早期啲嘅時候要用嗰啲即係探熱針啊、水銀嗰啲啦，而家就多數係耳探啦。咁好多時就啊死啦！呢、這個係咪到底幾多度係發燒咧？都仲有好多疑惑嘅，係即係去到好多確實數字，點樣為之發燒？點樣為之可能係又過度係冷啊、發冷啊咁樣。而家咧就自從係呢個疫情之後，大家去到任何地方咧。都有个 do 就睇睇你嗰个体温量量，都见惯咗自己嘅数字啊。有啲系35点几啊，有啲36点几啊咁样，呢啲 OK 啦。咁而家咧就会知道啦，啊呢啲就系我比较系健康嘅一个温度嘅数字。咁如果真系有时觉得自己有咩唔妥咧，你落屋企楼下咧都有呢个探热针可以，即系个探热就系你用个头去探啦，就知道啊自己嗰个温度。仲有咧就个血氧仪啦，以前可能咧都冇乜特别去留意啊，而家知道哦，原来怼只手指埋去咧，你就知道自己嘅血氧，一个系你嗰个血嘅90几嗰个正常啦，头先都讲咗啦，另外就睇埋个脉搏，喺翻呢个正常嘅标准之下咧，你就会放心好多，一个小小嘅仪器咧都帮到你自己。咁係值得做，亦都值得係有一個嘅。唔知第時好似話派嘅時候，全港市民派嗰啲測試包嘅時候，你咪有埋呢個血氧儀咧，就會更加方便啦嚇。好啦，一間會有林思維出現。而家呢個天氣情況睇睇先，今日會係大致多雲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係25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相當温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天氣會轉涼，有幾陣雨同埋風勢頗大。下週初漸轉天晴同埋乾燥嘅。現時氣温20度，相對濕度8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三月的尾声了，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的荣誉顾问，也是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在这里。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就开了个题目，就是以往都没有讲过，现在是直情是这个专题，就是讲肾病患者肾衰竭他们那个飲食之道，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在这个阶段呢都有营养呢，咁一路讲咗啦，然之后呢就係亦都因为喺肾病期间呢，你分去后段都有好多个阶段，去到洗肾嘅时候。洗肾嘅时候同肾衰竭嘅时候所食嘅嘢系咪都有啲分别㗎？ 都几大分别嘅。 几大分别。 对呀，因为其实我哋都见过啲 client 呢，即係可能你肾衰竭咗一段时间啦，有啲可能短则一两年，长则可能3、4、5、6、7年都有。咁其实我哋话肾衰竭嘅时候尽量要低蛋白啊、低钾啊、低磷啊，咩都低㗎嘛。但去到真系洗肾嘅时候呢，样嘢都可以高翻， 因为有佢同你洗翻， 系啦。咁同埋有机会，譬如我哋讲紧最主要有两个方法去洗肾啦，一个就系我哋话所谓嘅洗肚啦，正式嘅名叫做腹膜透析嘅一个即系洗肾嘅方法啦。咁因为洗嘅时候，因为连续噶嘛，即系有啲系连续咁样洗啦，变咗好多时候你食嘅嘢咧系会仲更加洗得多走咗。咁尤其是系蛋白质， 因为洗肚咧佢成日都跟咗你身。 係咪？ 係啊， 你食咩佢都同你洗翻。係 啦，咁即係我哋正常一個腎咁樣啦。但當然就唔係我哋個腎咁聰明，就有啲可能要保留翻啊，或者可能有啲即係冇咁精準啦。咁所以你洗套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你洗嘅嘢咧。有部分嘅蛋白質咧，都會洗走多咗。 嗯， 咁當你身體唔夠蛋白質嘅時候，你個抵抗力又唔好啦，或者可能你即係可能製造細胞嘅速度又短咗啦，咁令可能肌肉流失會多啲啦。咁變咗我哋洗腎嘅時候，或者洗肚都好啦，洗血都好啦，我哋個蛋白質要食得多啲嘅。 哦，即係如果你正常上個禮拜計嗰啲數，即係腎衰竭嘅咧，就計到咁上下，啱啱好嘅啫。咁但係如果喺呢個洗肚期間，可以不妨多過嗰啲量。係 啦，係啦。咁同埋有機會咧，洗肚嘅時候咧，可能因為洗住肚啦，咁可能都有啲唔舒服嘅情况啦。咁、另外就係唔舒服就会影响个胃口啦。咁你突然之间佢惯咗，即係肾病病人佢惯咗食比较少嘢㗎嘛。突然之间你话佢可以食好多呢，咁变咗啲病人唔係好惯嘅。即係好多时候我哋话唔係呀，你而家可以食多啲蛋白質嘅嘢啦。唔係喎，营养师以前叫我食四两㗎咗。而家我哋话食到八至十两㗎。因为多啲。 即係好似正常人冇病冇痛嘅食法。 甚至乎多啲。甚至乎多啲。因为我哋计返条数，如果你上个礼拜即係有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呢，我哋话肾衰竭患者呢，如果食嘅蛋白質呢，每公斤体重呢大概 0.6 克嘅啫。咁如果你真係腹膜透析嘅時候呢，你個蛋白質可以食到每公斤大概 1.2 至 1.5 克。 哇，多好多。 係啦，咁就會多咗成倍。 係，所以佢哋會好驚。 係啦，佢係咪㗎，即係覺得好似我哋呃佢咁樣。佢哋就會有啲要有啲時間要適應囉。咁、以前食開四粒肉咁多，而家可以食八至十粒。 咁、其實咪好似哇開心啊，好似感覺上我去返正常，好似平時冇病冇痛嘅人咁食咪幾好囉，都可以享下口福㗎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係開心嘅，某程度上係好啲嘅。個生活質素係會好返啲嘅。咁但係因為佢慣了太久戒口了嘛，咁而家要食翻鬆啲嘅時候，就會有啲時間要俾佢哋適應咯。係、咁所以我哋就話，譬如以一個60公斤嘅人去計數啦，咁即係如果你每公斤體重係要食到 1.2 至 1.5 克咧，我哋最少每一日咧平均都起碼要食到80克嘅蛋白質。 哦， 咁如果即係轉翻做一個比較容易明白嘅一個份量， 就麻雀仔嘅 麻雀仔咧，就真係我哋嘅腎衰竭嘅起碼一倍咯。咁喺度可能喺度食到八至十兩肉， 係 咁多噶啦。咁所以包括就係豬肉、牛肉、雞肉、魚啊、海鮮。豆腐啊，甚至乎鸡蛋啊，另外一啲嘅牛奶啊、豆奶啊嗰啲都可以，即系因为洗肾期间已经帮你去咁啲废物，咁呢啲食物就可以再松动啲啊，咁样咯。 另外仲有啲咩要留意下？ 咁另外一样嘢要留意咧，就系热量啦。咁因为咧，你洗肾嘅期间咧，或者洗肚期间咧，头先个蛋白质要食翻多啲啦。咁另外因为咧，洗肚嘅时候咧，肚水里边咧，其实系一啲糖分嘅物质嚟嘅。咁當你洗肚嘅時候咧，嗰啲糖分咧係有機會洗肚嘅時候咧滲入你個身體裏面，咁就變咗你糖分就會高啲，你嘅熱量有部分咧都喺個肚水嗰度入咗個身體裏面。 咁點咧？ 咁所以咧熱量就要食翻少啲啦。係 OK。咁上個禮拜我聽我哋講咧，就話如果腎衰竭咧，就每公斤體重咧要食到35至40卡路里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洗肚嘅話咧，就減翻啲卡路里啦，就每公斤體重咧食25卡路里就得啦。咁、因為咧當中頭先我講過，就話你腹膜透析嘅時候咧，有部分嘅卡路里咧就喺個肚水嗰度吸收咗。咁、如果你又食得太高澱粉質啊，咁同一時間個蛋白質又高咗啊，咁之後嗰個肚水又俾咗啲糖分你咧，你就會肥得好快咯。咁、肥得好快嗰陣時候，當然對個身體都唔係好好咯。咁樣，咁所以個熱量又會降翻低去每公斤體重大概25卡路里度啦。咁如果計翻條數，可能1800至2000卡路里不等。咁 depends on 嗰個人個體重啊， 系 啦，咁另外当然都要提翻啦，即系我觉得系同普通肾病嘅一个处理方法都一样啦，尽量唔好食咁咸啦。咁另外咧，甲质咧就而家就冇乜限制噶啦，即系你洗肚嘅时候，因为洗紧嘅时候你个甲质会洗走噶嘛，咁所以食甲质高嘅食物嗰阵时候咧，就可以又可以松动啲啦，系啦，就可以食翻我哋以前即系肾衰竭嘅时候，即系唔食得嗰啲蔬菜，即系我哋上个礼拜讲话绿色蔬菜啊，啲甲质高嘅蔬菜啊，咁甚至可能甲质高啲嘅水果啊，咁其实都可以食翻噶啦。 咁同埋因为咧，你即系洗肚咧，你系基本上系24小时啊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你食乜佢都帮你洗咗，你就放心好多。 系噶，咁除咗持续式嘅一啲洗肚嘅一啲方法都好啦，而家有啲 overnight 嘅，即系夜晚洗嘅啫。咁但系个道理都系一样， 系 因为佢好似整咗一个假，即系额外。 體外嘅腎嘅一個機制俾你，咁你洗嘅時候就即係會洗走啲唔應該有積聚喺身體裏面嘅啲廢物咯。 雖然係啫，都唔好咁大安旨意， 係啱， 即係有啲嘢都唔好咁過分嘅。 係啦， 例如鹹嗰啲係咪都唔好過分啦？ 咁普通健康飲食，我哋都要提翻自己，唔好食咁鹹嘅，因為都係嘅，驚個身體個鹽分太高啦，咁亦都會影響個血壓啦，咁亦都會影響個腎嘅功能啊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低鹽分一路都要跟啦。咁另外頭先講開話鴿質，當然你可以鬆動啲啊，但係都唔好咁過分啦。即係譬如我哋話上個禮拜話榴蓮唔食得， 咁而家 洗腎啊可以食榴蓮，咁唔係唔食得，咁都食得嘅。但係個份量都係跟翻我哋平時健康飲食嗰、那個嗰、那個份量咯。咁我哋話咩榴蓮等於半隻雞蛋咁大，等於一份啊嘛。咁如果你真係中意食嘅，你只可以食一隻雞蛋咁大嘅榴蓮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跟翻一個普通健康飲食嘅原則去做。 所以其實另一個角度睇都 OK 喎，叫做唔係太過需要戒口。 如果洗咗肚嘅情況之下，咁但係小心，因為大部分我都講過話，其實洗腎嘅人或者腎病嘅人咧，都係人有糖尿病去引起嘅。 嗯， 咁當然你洗咗肚之後就啲即係廢物會好啲，但係都唔好忘記自己都係要控制翻個血糖，因為我哋見好多，因為突然之間洗咗肚之後，我又唔戒口咯，咁、可能有個肚水嗰度又令到個血糖高啲，咁佢啲血糖就會發高發低咯。咁當你血糖發高發低嗰啲，唔係淨係影響個腎噶嘛，咁你會影響心臟啊，影響個眼睛啊，影響我哋嘅神經系統啊，咁樣有其他嘢會影響咗噶嘛。咁所以就盡量都，就算係一個好嘅方法，或者可能維持生命嘅一個比較好嘅方法，但係個血糖嗰度都係要特別留意多啲。 都唔好掉以輕心，都係要跟翻嚇，即係營養師教你咁你就咁啦。 都係要控制體重啦。咁因為洗咗腎之後就會放鬆啲噶嘛，個人即係亦都食嘢嗰度開心咗。咁如果開心得滯，咁又唔會控制個體重重得滯，咁呢個都係有另外引起其他疾病嘅一個其中一個原因。 啊，呢個就即係大致上係洗肚係咁嘅樣。 咁其實咧都有啲嘢要補充翻嘅，因為頭先我哋咪講話，即係就算洗咗肚都好咧，都係要食嘢清淡啲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啲人又冇胃口喎，咁我哋又唔可以用啲高鈉質，即係或者鹽分較高嘅調味品，咁點算咧？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啲食物豐富啲啊，或者好啲啦？咁其實我哋都會鼓勵多啲用一啲香草啊，或者可能一啲我哋話即係比較香味嘅一啲材料咧，學識去烹調嘅。咁即係我哋傳統，我哋香港人有，譬如可能可以用多啲胡椒粉啊、醋啊、少量嘅糖啊，同埋酒啦、啊。咁呢一類嘅調味品咧，其實個鈉質又唔高啦。咁另外那個糖分又未必會太高啦，咁成日煮嘢食嘅時候咧，就可以配合呢啲咁樣嘅材料，去令到啲食物會好味啲啦。咁另外好興就係用好多嗰啲香料啊，同埋香草啊咁樣啦。即係香料就係我哋傳統，譬如中國人有嘅，譬如花椒、八角啊、陳皮啊。檸檬葉啊，咁甚至乎可能而家好興用薑黃粉啊，可能有啲蒜粉啊、薑粉啊，咁呢啲可能喺市面上都會有得賣嘅。咁甚至你話你唔用呢啲香料，你可以自己平時加多啲蒜頭啊，可能少量嘅葱啊，咁呢個都可以幫到手啦。咁另外，譬如仲有啲我哋成日講話，譬如可能芫茜啊、九層塔啦、啊，即係 basil 啦、另外香茅啊呢啲咧，或者可能有啲檸檬汁啊、青檸汁啊，咁呢啲都可以令到嗰個腎病嘅病人嗰個胃口。會好啲，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見到佢哋唔係唔想食，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嘅胃口真係唔係太好，咁同埋佢哋會攰咯。 咁我諗起咧頭先所講嗰啲嘢咧，去食下泰國嘢同埋越南嘢咪差唔多咯。 係好啲，不過有樣嘢唔好咧，就越南嘢同泰國嘢用好多魚露， 係 咁變咗佢哋個魚露會好多。 所以嗱，大家就自己喺屋企整啲類似越南同埋泰國嘢就唔好用魚露。 係啦，同埋佢哋啲魚露都好鹹啊，魚露分分鐘鹹過，即係個鈉質係高過豉油，咁所以變咗唔係唔好嘅。佢哋個香草同香料用運用得好好，咁但係好多時候佢哋個魚露個用嘅方法就會多啲，咁所以你自己屋企煮，譬如冬陰功都好啦，其實你可以唔落魚露啊嘛，咁可能譬如落多啲香茅啊、香葉啊、辣椒啊嗰啲，全部都可以，咁所以你可以煮咖喱㗎，其實不過用我哋用薑黃粉咯，咁但係唔好太肥膩咯，咁呢啲都可以令到佢腎病病人嗰個胃口會刺激啲咯。咁另外除咗調味品方面咧，我哋都會提啲腎病病人咧食油咧都要小心嘅，因為腎病病人嗰個患心臟病嘅機會率咧，都係高過其他人嘅。咁所以變相我哋嗰個睇翻佢哋個血脂啊，即係講緊個膽固醇啊，或者可能三酸甘油脂呢度咧，都係要特別留意。咁除咗即係話我哋要食啲唔好咁肥膩嘅嘢之外咧，揀啲嘅好嘅油咧。 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好的油呢都可以帮你们或者帮肾病病人去保护那个心脏、甚至乎有些人胃口不好呢，你吃一些好一点的油呢，你的体重那个下降的幅度呢 是没那么犀利的、所以我们都是建议譬如我们成日叫人揀芥花籽油啊、橄榄油啊，甚至乎现在流行的牛油果油啊、葵花籽油那些呢、都是我们日常之中会提翻。那如果真的比较瘦那一班或者可能胃口没那么好那些呢，其实我们都不介意啲人落多少少呢啲健康油落去个餸菜度，因为好多人好驚㗎嘛，因为你戒好啊，戒咗好多年，你又叫人少盐少糖嘅或者少油，但点解而家又要食返多啲油啊咁、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见好多部分嘅即肾病病人呢胃口好差，同埋戒好戒得太耐啦，变咗营养越嚟越差， 係咁都要俾返啲佢㗎。 係啦，咁所以多啲油水係好嘅。咁同埋有一个问题好多人问啊，咁嗰啲油有冇甲質㗎，即係佢哋觉得係液体或者用即植物提炼出嚟。咁其实你放心，嗰啲健康嘅油呢个甲質个水平系低嘅，咁同埋冇乜磷質喺里边、 所以一定要用健康嘅油。 系啦，因为点解咧？譬如而家近期咪好用牛油果油嘅，咁、牛油果油个牛油果本身个甲質好高， 系 咁啲人一听到牛油果油，牛油果唔食得噶，牛油果个磷質好高，或者甲質好高，唔得，嗰个唔系，嗰个系提炼咗嘅油。咁、提炼咗出嚟嘅油咧，其实系冇问题嘅，咁所以就可以煮嘢食可能多啲健康嘅油咧，咁一来味道好啲啦，啲口感好啲啦，另外个体重嗰、如果有班瘦嘅腎病病人咧，可能嗰個都可以幫佢增加翻啲體重啊，咁樣。 總之亦都要留意翻啲什麼磷質啊、鈉質嗰啲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除咗鈉質之外，我哋就會有磷質啦。咁、其實磷質就係因為我哋話，如果喺個血裏邊積聚得太多嘅時候，就會影響到我哋嘅骨骼健康啦。咁邊啲地方多啲磷質就我哋啲奶類產品啦。咁啊，芝士啊、牛奶啊、乳酪啊，甚至乎一啲全谷類嘅食物。所以點解好多腎病病人係避咗食麥皮，因为麦皮本身嗰个磷质系高嘅，系咁我哋健康嗰啲啊，要食麦皮啊，仲心脏健康。咁一听到啲即系神秘，唔食得噶麦皮，因为个磷质好高啊。 咁但系即系咪食少少都唔可以咧？ 唔可以日日食咯。咁同埋睇下洗嘅时候个磷质有冇好高咯。同埋咧好多时候肾病咧都唔系去靠戒口去减个磷噶啦，因为都有啲药物可以令到身体帮佢哋排磷。 系 咁，所以就亦都可能好多时候用药物去帮佢处理咯。咁系咪完全唔食得？咁就 depends on 系咪真系日日都食。咁同埋全谷类嘅食物，我哋叫啲人少嘅，即系我哋好兴叫人食红米啊、糙米啊、咩藜麦啊、麦皮啊，咁呢啲正常人嚟讲可以食多啲、但系因为嗰个谷壳出面本身个磷质好高，咁如果未经打磨过一啲五谷类咧，嗰、个磷质又系会高，咁如果你要食低磷餐嘅时候，咁好多时候呢啲就唔可以食咯，咁就可能转翻食白饭啊、米粉啊、濑粉啊、河粉啊、米线啊，咁呢啲咁就可以避咗嗰个甲质嗰个水平过高嘅情况。 咁以上所讲嘅咧，就系当如果系有肾病，系需要洗肾，系用洗肚嘅方式嘅呢个营养饮食之道。咁另一个洗肾嘅咧，就系洗血啦。洗血嗰个食嘅营养同到底洗肚嘅分别大唔大咧？ 有啲嘢系一样嘅，咁有啲嘢就唔同嘅。咁所以可能我哋有机会咧，下个礼拜咧，我哋会讲下如果真系血液透析，即系讲紧我哋洗血嘅一啲肾病病人嗰啲饮食习惯，或者可能饮食嘅戒口嘅情况，有啲咩可以，有啲咩唔同，可以提下大家。 咁、所以咧，如果正值系即系洗肾嘅朋友们，或者照顾嘅亲友们咧，就一定要听吓。 系啊，咁同埋另外一样嘢，我哋洗咗肚或者洗血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肾脏移植啦。咁肾脏移植嘅人有冇机会有啲嘢要留意咧？食嘢嗰度有冇要特别留意咧？咁我哋下个礼拜都可以讲下嘅。 好啊，咁唔该晒林思维，下星期三见。 OK， 拜拜。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朝朝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欧洲多国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比利时驱逐21名在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或者安特维普领事馆工作的俄国外交人员出境，指他们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或者对安全构成威胁。外相威尔姆斯说，21人要在2个星期内离境，强调并非是制裁，只是与国家安全有关。与俄罗斯的外交渠道仍然开放，俄罗斯大使馆亦都可以继续运作。荷兰外交部说，根据安全部门的信息，驱逐17名被认为是情报人员的外交官。爱尔兰要求俄罗斯大使馆4名高级官员离境，捷克亦都驱逐驻布拉格大使馆1名俄国外交人员。俄罗斯外交部说将会对这4个国家的行动作出回应。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中国已经向美方人员发放签证，前往中国协助调查东航客机空难。委员会说，除了他们的调查人员之外，联邦航空管理局、波音和737-800引擎制造商的技术顾问亦都获发签证。团队希望在今个星期出发，未知是不是要遵从中方防疫规定接受隔离。由于涉事飞机是在美国设计和制造，根据国际协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有权参与调查。另外，国务委员王勇在广西梧州指导空难应急处置工作，指后续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各方面要进一步紧密配合，强化措施，做好下一步事故调查、善后处置和疫情防控等工作。2019年警方和康文署人员在深水埗扫荡和清走无家者的物品，其后被多名无家者入品小额钱债审裁处杀伤。审裁官判处无家者胜诉，康文署要向每名入品人赔偿100元。有日本人和協助他們的社區組織協會都對裁決感到高興，指100元雖然不足以作補償，但總算還無家者一個公道。康文署回應會同律政司研究判詞，現階段無補充。葡萄牙和波蘭取得世界盃卡塔爾決賽周的資格，葡萄牙在欧洲区外围赛附加赛以2-0击败北马其顿，效力英超曼联的班奴费南迪斯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波兰和若尔同样比数击败瑞典晋级，两个入球都在下半场出现。利云道夫斯基换边之后没多久射入12码，另一球由斯连斯基取得。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和风势颇大。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3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表示，幼稚園、小學和國際學校最快下個月19日復課，但是教聯